It's been a long time. You guys don't really know us. It's called H-I-B-O-N-B, the highborn. We'll bring you the new drawings. Second bath. Hold on， 做人生是一场戏，考验我们的演技，需要我们领悟人之初性本善的真正含义。Hey yo， what the heck？ 安静的时候，有没把自己看透？是否能接受？还是就被自己受够？改变在什么时候？为什么被遗落？为自己找借口？还是让自己赶快逃走？ 我们的距离是一米、七米、七公里。 太难的问题，请你让我好好做笔记。回家里听我 CD， 不想再探求秘密，不想再看着看着新世纪的战役。 问题需要回避，回避的消息。 请起我尽力，让我举起手臂。我需要找到自己，把自己彻底想起，把一点一滴彻底的想起。 想要勇，想要勇，就别谈任何的话题。想要 rap 一首歌，要先要找准 key。 难道这是你达到目的的武器？武器？ 还是我看问题太 偏激？偏激。 灵魂不变的外衣枯萎，虚假的美就不对。